病了，属于我的却散落的，抓不住的变幻莫测。分了合了合了分了，属于你的远离我的，忘不掉的恩怨纠葛。开雁南飞，听春秋悲，故人唱啊，情人泪，谁借东风尽春归梦。